造声音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公众开放日艺术节昨天和观众见面，全天50多场演出和活动轮番登场，让观众体验多种与艺术接触互动的方式，请听报道。 公众开放日艺术节是大剧院最具人气和特色的活动之一，每年的这一天，为了让更多的观众感受艺术魅力，国家大剧院各个剧场和公共空间精彩的艺术活动轮番上演，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的艺术盛宴。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家琛： 把剧院这些年创作的精品、艺术交流活动、公益为民活动的这些成果，今天向观众集中的进行展示。比如说我们的音乐厅，由我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演出。天幕这个节目呢，还要给观众们带来一个惊喜的快闪。就包括我们的花瓣厅，有着我们就对外交流、国际交往的一些节目的展示。 昨天参与的观众有首都市民群体、劳动模范、大中院校学生、合作艺术机构以及医护人员、科技工作者、艺术爱好者等等，他们走进大剧院，了解大剧院，享用大剧院。受邀参加开放日艺术节的北京市道德模范、北京西站候车室乘务员王琳娜告诉记者： 全方位的、更立体的，然后看到了咱们大剧院的全景，各个厅啊，我都简单的转了一下，也非常的精致，感觉是。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电视动画片《石榴娃》将于明天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首播。这部动画片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讲述了北京某民族小学组织少数民族学生前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石榴娃等当地少数民族学生联合开展夏令营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北京文化艺术职业教育集团将于本月26号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成立。集团将构建集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实习实训、艺术创作、社会服务、非遗传承于一体的全方位、多层次协调发展的现代集团化办学体系。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昨天拉开帷幕，全国共有290万人报考，比去年增加了52万人。2019年中考第一次英语听说计算机考试昨天举行，第二次考试将于明年3月23号进行，取两次考试当中的最高分计入中考英语成绩。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昨天试开诊。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本市仍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请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下午风力将有所减弱，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提起清代名臣左宗棠，今天的中国人会脱口而出收复新疆。事实上，他同时还有经营台湾、奠基中国近代海军、开创大西北民生工业等功绩。除了成功的军事家、政治家的头衔之外，今天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因为他是一代文化大家。他的一生堪称传奇，40岁时还是乡上农人、草野书生，短短11年却成为了缅浙总督、朝廷二品大员以及清朝封疆大吏。新书《左宗棠家书抵万金》收录了现存的左宗棠家书156篇，有10万言之多，从家书的角度解读一代名臣左宗棠的教子之方、为官之道以及治军之要。今天的诵读小站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教授、左宗棠研究专家杨东良先生，通过家书为您揭秘左宗棠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左宗棠家书抵万金》。我们经常在书店里或者在很多的出版物当中看到的是曾国藩家书，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左宗棠。左宗棠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熟悉了，在历史课本当中我们对他是有一定的了解，包括他也是晚清的四大重臣之一。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他家书的这一部分，翻开这一套书上下册非常厚的两本书，大家可以像穿越历史一样，仿佛通过这一封封家书感受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所谓的历史传奇人物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感。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教授，也是左宗棠研究专家杨东良老师，欢迎一下杨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东良。 您第一次接触到了解到左宗棠是在哪一年？他的什么样的特点吸引您觉得我要研究他，要深入的了解这个人？ 这个对左宗棠的了解呢，我想从我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了解他，但是真正作为研究左宗棠，那是在我读研究生以后。我研究左宗棠呢，是从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到今年呢已经40年了。当时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我是在1978年入学的。入学以后，当时我选择的研究课题就是左宗棠研究。那么我选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来作为研究，是因为呢，他是一个既复杂而又颇有争议的这么一个历史人物，功过兼具，褒贬并存，而且呢，他的个性很突出，品评不一。他最吸引我的应该说是他的使命感，他的把个人的生命和国家的命运可以说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在国家饱受列强欺凌、国将不国的时代，他抱着兼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奋臂而起，而且呢，他试图力挽狂澜，救国家于危亡之际，一种无畏的大力凛然的这样一种精神。所以在他以后去世了，有人写挽诗的时候就曾经这样赞颂他：绝口不谈何意事，千秋独有左文香。这里面我们所指的何意，实际上就是指的 投降的代名词。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外族入侵的时候，坚决起来抵御外辱，绝不投降的左宗棠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其实大家对左宗棠的了解，认为他是一位军事家和政治家，但除了这两个头衔之外，他还是一位文人，或者叫文化大家。我觉得在他身上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的这种气节和风骨。左宗棠这个人人生经历还是非常丰富的。在之前不了解他，我认为他可能这一生非常的顺遂哈，因为他最后在人生的70多岁，官职是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非常受到朝廷的倚重。但是通过这一套书哈，《左宗棠家书》，它后面有一个插图，这个插图是左宗棠生平简表。翻开他的时候，我真的了解到这个人物，发现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励志的人物。为什么？他其实在30岁的时候还在老家叫安化陶氏家馆任教，就是还是一个私塾的先生。后来是什么让他走上了仕途呢？ 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那么他这个抱负怎么去实现他这个抱负？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从做官才有可能去实现他这个抱负。那么他怎么走上这个仕途的呢？本来按道理来讲，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特别是在明清时代科举盛行的时候，从科举道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这可能是他走上仕途的一个开始。那也就是说，从秀才、举人到进士，那么最后做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了，就可以走上仕途了。可是呢，对于左宗棠来讲，恰恰是他3次去考进士都没有考上，终身他的功名就是一个举人。所以这条路从科举去走上仕途，根本对他来讲是不行的，这条路走不通。 你看他20岁的时候乡试中举，此后的3次赴京会考全部都是屡试不第。 对， 所以他只能选择在家教书哈。 对， 嗯， 但是他在家教书来讲呢，我们就说他还要走上仕途的话，还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军打仗，打仗的话就可以取得这个立了战功了，他可能一步一步往上走。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真正入仕之前，他没有这个机会。那是到后来太平天国起来了，他有了这个机会了。在这之前他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这条路在当时他也走不通。还有一条道，他可能通过捐官拿钱去买一个功名，但是他家是又穷，他又拿不起钱去捐这个官，另外他本身也不愿意这么做，所以说这三条路他都走不通。 确实，对于一个寒门学子来说，通往仕途这条路他其实试了很多种方式，但是发现都缺少那么一点点机会。好像在他人生的前30年，他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满怀学识和抱负哈，但是空有报国之心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在他40岁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张表当中特别写到了1852年，你看他做了哪件事情？进入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被任以兵士，那个时候开始带兵了。 应该说啊，由于他自己的学识啊，他这个特别崇敬这种经世致用之学，所以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很讨厌那种腐儒的那种八股东西，那么他对于这个经世致用之学，他也应该说是学富五车，包括得到了一些当时的名人、重要的官员的赏识。比如我们讲，他18岁的时候就得到了曾经做过江宁布政使的贺长龄的赏识，贺长龄以国士代之，就对他给予很高的礼遇了。另外呢，在他25岁的时候，他主讲这个陆江书院，在这个时候呢，他结识了两江总督陶枢，陶枢对他呢一见目为奇才，一看见他以后就认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才，就对他很赏识。那么在他37岁的时候，他和这个从当时在任上回到家乡去的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在湘江的舟上一只船上见面了。经过交谈，林则徐对他很欣赏，有记载说什么呢？一见倾倒，差为绝世奇才。 对于林则徐来说，他能称呼一个人对绝世奇才，非常厉害了， 很厉害。 但是我注意到一点啊，他的才学已经在他10几岁到20几岁的时候就被很多人认可了，好像他曾经辞去过很多机会或谢绝过很多机会，这是不是跟左宗棠这个人人生的信条或者他的信仰有关系呢？ 他是总是觉得如果符合自己的愿望， 符合自己的理想，他就愿意去做，他不愿意这个随随便便的随波逐流。 嗯， 这是他这个人生信仰中间的很重要的一条。 所以说这也在他今后的带兵打仗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性格当中的这股拧劲儿哈，对，或者叫文人的一种气节和风骨哈。那四十岁之后到底左宗棠是靠什么起家的呢？ 太平天国的起义从广西桂林是吧，今天起义以后， 嗯， 永安建国，然后到桂林进入湖南，一直打到长沙，包围了长沙。在这个时候这个清朝的统治啊是岌岌可危，因此当时清朝的统治者包括地方上的一些督府都急需找到一批有才干的人来辅佐他们把这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 所以这个时候左宗棠就应运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这本书呢，左宗棠家书抵万金呢，就是从左宗棠四十岁之后的人生开始写起。1852年，就是他进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之后，开始带兵开始写起的。这里边其实披露了很多左宗棠人生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转折时期，他的一些理念和观念。我觉得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聊吧。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在读书上是非常有心得的，因为本身他就是一个文人，他是怎样从一个文人到了一个将领哈，开始带兵了呢？ 因为作为左宗棠读书啊，应该说读得很杂。 嗯， 当时读人都是也是那种应试哲学，就是为了考科举，读的也都是儒家的那些四书五经，从这里面去讨生活。那么左宗棠他不是，他关注的是经世致用之学，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比如说水利啊，漕务啊，啊，比如说这个河政啊，比如说荒政啊，荒政就是救荒救济，在这个过程他关注一些实际的学问，其中当然也包括他很重视这个地学，就是地理知识，地理学，他甚至自己都在画地图，他读了很多的书，包括像顾炎武的《天下军国利弊书》对吧，等等。那么这些书来讲实际上就是在帮助他积累很多的军事的方面的知识。另外他这个兵学啊，中国是一个有很这个军事丰富传统的这么一个国家，兵法很多，兵书左宗棠也都是无所不读，所以他在出世之前应该说在知识方面他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积累，那么剩下就是他实际的操作了。 就是说在左宗棠的前四十年，尤其是前三十年，他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一直蓄势待发。我们也很好奇啊，作为一个屡试不第的人哈，一般的这个学者一般的文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一生也就如此了，左宗棠好像并不是这样的，他其实在前面的几年一直在非常专注的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和军事， 是这样。 到底是为什么呢？ 经世致用目的是为了用，他学很多的东西他也是为了要用，而且他是为将来要用要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所以在这本书一开篇他讲到了他给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孝威一个叫孝宽，给他们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呢就特别讲到了在读书上左宗棠的一个方法，就是他要学习古人立志向，同时是通透事理得方法。好，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孝威、孝宽知止，读书要目道、口道、心道，而读书不看清字画偏旁，不辨明句斗，不记清头尾，是目不道也。喉、舌、唇、牙、齿五音并不清晰伶俐，朦胧含糊，听不明白，或多几字或少几字，只图混过，就是口不道也。经传经义奥旨，初学故不能通，至于大略粗解原意明白，稍肯用心体会，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虚字审其神气，实字测其义理，自然见有所悟，一时思索不得，即请先生解说，一时尚未容见，即将上下文或别章别部义理相近者反复推寻， 吾妻了然于心，了然于口，时可放手。总要将此心运在字里行间，实付思意，乃为心道。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在左宗棠家书抵万金当中特别提到的对于两个儿子他们读书的一个建议。大家可以感受到哈，左宗棠其实是一个非常通透的人，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把所有古人读的书当中的适合现在军事之用的学问给提炼和总结出来了。我看到他这本书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哈，或者说左宗棠的一个转折点，其实是在1860年咸丰十年的时候，这里边提到了很多做人方面他的一些想法和信仰。比如说这里边提到了这个出山之初的叫做事要求务实，做人要重名节，包括还有在这个大营当中他带兵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其中有一篇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特别讲到了就是说为什么左宗棠他带的兵能跟他打天下，而且能够带得住兵，他选用的人第一不图名，第二不图利啊，到底是为什么。我也特别想问问杨老师哈，在这个家书当中上半部分特别讲到了从1852年到左宗棠1867年哈，这个阶段他的一些人生的过往，他通过家书来展现，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篇？ 他在这个家书里面写到啊，他说读书做人先要立志，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这般年纪时适合气象。这个时候那些圣贤们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适合学问，他们当时的学问怎么样呢？适合才干，在那个时候他们才干又怎么样呢？我现在哪一件可以比他？又说想父母命我读书，严师训课，适合志愿，就是当父母的聘请了老师来教我读书，他们是想干什么呢？适合意思，我哪一件可以对父母看？同时一辈人父母常后辈夸赞者，适合好样。他又这样讲，他说心中要想个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他实际上就是要做一个好人。 就是说其实左宗棠在他读书的过程当中，他是帮助自己通过读书来立志向，同时呢通过读书真的是来明事理。我们其实通过他的家书有一大部分都在写读书，可以感觉到哈，比如说他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特别写到了说读书八字诀叫义礼乐心从容涵勇，义气的义，礼是道理的礼，乐是愉悦的乐，心灵的心。可以感受到就他对于读书好像贯穿他一生，包括他在我们这个家书当中哈，从40岁之后的人生当中一直是把这个读书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和家里通信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提到读书这个环节。 一个是他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他就是好读书，他要读破万卷书嘛。而且他对他自己的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也要求孩子们认真的读书，他认为只有读书才能够明理，就是才能懂得道理，才能懂得做人的道理，才能懂得做事的道理。因此呢，他对读书是非常重视的。 刚刚我提到了读书八字诀里叫义礼乐心从容涵勇，就提到了在很多人看来啊，读书是一个头悬梁锥刺股的事情，就读书是一个很苦的差事，但是左宗棠却反对苦读，他认为久坐伤血，久读伤气，他认为读书不是一件很苦的事儿，他要把它变成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读书理念非常接近啊。 他对他自己的孙子就有这个要求，他就说不要是让他什么东西就是那么死读啊，死背，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留很多的作业，你们把这作业应该是减半，他有这么一个理念。 在这一篇读书八字诀当中，左宗棠特别写到了他非常反对死记硬背，他说这个死读书死背书就特别像戏子唱戏，模仿的惟妙惟肖，一场中了戏是戏，人是人，读书的关键要人书合一。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我是一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段广告，一会儿见。 往事仿佛

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提起清代名臣左宗棠，今天的中国人会脱口而出收复新疆。事实上，他同时还有经营台湾、奠基中国近代海军、开创大西北民生工业等功绩。除了成功的军事家、政治家的头衔之外，今天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因为他是一代文化大家。他的一生堪称传奇，40岁时还是乡上农人、草野书生，短短11年却成为了缅浙总督、朝廷二品大员以及清朝封疆大吏。新书《左宗棠家书抵万金》收录了现存的左宗棠家书156篇，有10万言之多。从家书的角度解读一代名臣左宗棠的教子之方、为官之道以及治军之要。今天的诵读小站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教授、左宗棠研究专家杨东良先生，通过家书为您揭秘左宗棠传奇的一生。 而今读书总是混日子，身在案前，耳目不知用到何处，心中胡思乱想，全无收敛归注之时，悠悠忽忽日复一日，好似读书是答应人家功夫，是欺哄人家，掩饰人家耳目的勾当。读书做人，先要立志。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这般年纪时，是何气象，是何学问，是何才干，我现在哪一件可以比他？想父母命我读书研师训课，是何志愿，是何意思，我哪一件可以对父母？看同时一辈人，父母常后辈夸赞者是何好样，斥力者是何坏样，好样要学，坏样断不可学，心中要想个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断不许少有回护，不可因循苟且。韩文公云，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凡事皆然，不仅读书，而读书更要勤苦，何也？百工技艺、医学、农学均是一件事，道理尚易通晓，至侮辱读书，天地名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容彻于心，然后视为有本。人生读书之日最是难得，尔等有成与否，就在此数年上见分晓。 若仍如从前，忧乎过日，在数年依然故我，还能冒读书名色充读书人否？思之，思之。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在左宗棠家书抵万金这本书当中，左宗棠特别为他的孩子们所写到的读书的方法。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哈，左宗棠独特的教子之道。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教授、左宗棠研究专家杨东良先生和我们一起来揭秘左宗棠的家书。那其实在家书当中，左宗棠除了提到读书，刚刚这一段大家也感受特别深哈，还提到了做人，他对自己后代的这种做人之道的教育远远胜过了其他。 这是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比如他给他的大儿子孝威写信的时候，就谈到读书明事理，学作圣贤。就是说你读书的目的提高你的道德修养，或者他也经常讲到是要学做好人，圣贤你可能做不到，因为圣贤太难了，是吧？ 对。 哎，但是你知道好人是可以做到的，是吧？所以你要学做好人。 他这里边这个好人我觉得是非常有原则的。你看在1862年同治元年的时候，他给家人写的家书里就特别写到了，他说用儒学修身，行实学办事儿。 对， 就说儒学和圣贤给我们的是修身的作用。 对， 但是呢实学实学就是经世致用之学，是办事儿的。对，他这个写的特别的实际哈。 对， 你看还有处事有原则，家事靠方法。 对， 原则是要有，但是还要有方法，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我觉得。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吧。 对，而且呢，其实在左宗棠教育孩子当中还特别有一段特别有趣的，我看到了，就是他的儿子孝威落榜，落榜之后呢，他非常沮丧的给这个左宗棠写信，但是左宗棠呢回信是与其早会早答，不如大器晚成。 孝威啊落榜以后确实是很沮丧的，但是左宗棠觉得没有什么，因为当时呢孝威应该说发达还是比较早，16岁就中了秀才又中了举人，这比他爸爸强多了。他爸爸20岁才中举，但是他去考进士的时候，他参加会试的时候呢却落榜了。落榜以后呢，左宗棠写信跟他说，说什么呢？会试不中甚好。这我们一般人不太理解啊，人家说你会试不中应该是很沮丧很难过很不好不舒服的事情，怎么这个当父亲的还说甚好呢？而且还说科名一道我生平不以为重，就是他不看重这个科名，亦不以此望尔等，也不希望拿这个来希望你们，我不看重他，也不希望你们在科名上怎么发达。在科举时代的时候啊，真有点反潮流的味道。 就是你看父亲就是屡试不第，所以教育孩子也是希望孩子不要那么过早的早会。 这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他懂得这一条道理，就是说科举那条道路，左宗棠讲过心里话，他说不能不走，你不走就不能一步一步的走上去，你就不可能去建功立业，就是你就没有这个资格，所以他必须要走。但是你又不能过于看重他，因为科举他考的都不是你的真才实学，那么考的都是一种死记硬背的东西啊，或者呢都是思想很保守很固定的在一个圈圈里面的东西，这样的人不可能成大器，不可能成才，也没有真正的本事。 所以你看通过左宗棠给儿子的家书，我们就看到了他的教育模式在清朝那个年代哈，真的是非常叛逆了，或者说真的是非常独特了。 你看他给他儿子的信中我念一段，他讲，他说试看进士人才有一个从八股出身者否？目前啊我们所看到这些真正的人才有一个是因为八股出身的吗？考八股考出来的吗？他说八股欲做得入格，就是说你八股做得入好越好，人才欲见中下，你越是一个很低下的人，一定是一个缺才的人，此我阅历所得之言。他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所总结出来的。 而且在这封信当中，与孝威的这个信当中，他说到了三个例子，这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哈。我觉得这个父亲啊，也确实是比较严厉的一个父亲。他这么说，他说重视后必赴京复试，耳年尚小，难受北道风霜之苦，且学业平平，明岁仍不须赴都会试，就说不让他去进京赶考。 对， 如必俱折啊，我你即将暂不能赴都，随带军营以便教训之意入告，或邀于军。这个意思可能是让他去部队里锻炼一下， 可以说是让他去经受一下那个甘苦。在军队里头肯定是这个生活很艰苦的。 而且这里边还写到说，耳拙抄录为作啊，字画潦草太甚，且多错落，又为习行书随意乱写，至难认识，书不喜之，就是不高兴了。 对对， 说你写的东西太潦草了，我不开心了。而且在很多次的这个左宗棠在给儿子家书当中都特别说到了他字迹潦草这件事儿，就他对于书法好像对儿子要求非常高。 他自己的书法就很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出了这个左宗棠的书法集，写得很好，自己有独特的风格啊，很苍劲有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也对儿子的要求也是这样，过去都是讲这个学习啊要从认字和写字开始。 所以你看左宗棠就是在儿子取得这样的成绩的时候，他是泼了一盆冷水，还在这个里面特别举到了几个例子，说这个决定人一生成绩大小是靠人生的历练知识积累，早慧者就是缺少生活的历练又缺乏知识积累，靠着父母给的那点本钱，早早的将本事用出来，在应该积累的年纪却先泄尽元气，往后呢就很难跟得上，所以早慧就早毁。这是左宗棠的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想法也很特别啊，他说无论读书还是办事儿，都要遵循一个规律，就是难以得到的东西难以失去，容易得到的东西就容易失去，漫长人生中最后能得到的都是你积累后必得的东西，不属于你的终归会抛弃你，厚积薄发，博观约取是成功的不二法门。我觉得左宗棠这个人他真的是以退为进。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基础不牢地动天摇，是吧？如果说你基础没打好，你只是追求一时的这个成绩，最后你会全盘崩溃的。 但是我们也通过家书可以感觉到左宗棠在他的对后人的教育当中，对于作为一个文化人是非常有自己深刻的感受，或者说是严格的规矩的。在他跟孝威写信的时候特别说到了，少年易志高言大，中年易检点自省。刚刚讲到的是教子之道，现在是讲为官之道。其实通过家书我们可以感受到哈，今天还是请杨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有几个小故事。 他呢特别讲到，他说他要为官，他说做官呢要认真，遇事呢要耐烦，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讲他一个小故事，讲他这个一片心肠在百姓身上。在这个左宗棠啊，当时在福建做闽浙总督，他的家眷就是周夫人带着他的子女们到这个福州呢去看望他。在这个路过福建的一个县城的时候，当时的县令呢当然看到这个总督夫人来了，热情的招待，热情的迎接。大概在这儿呢，因为这个路途很遥远，不像我们今天啊，也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就在这个小县城里面呢住了咱们好几天。住了几天的时候呢，当时呢大概是最后算了算账，花掉了100多两银子的接待费。这件事情呢左宗棠一直记在心上，他觉得不应该自己做官，特别是做了这个地方的这个长官就有什么特权，他觉得他自己应该把这笔钱还上。因此在他后来离任的时候，经过这个地方叫崇安县，经过崇安的时候他就把这笔钱如数的都归还了。这就是说他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吧，也是他自己做官应该是堂堂正正的做官，而不应该掺杂着他个人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这本书《左宗棠家书抵万金》，他的作者叫徐志平，曾经他在一次采访当中特别说到了，他说通过家书他感受到了左宗棠的什么，他说是真实与智慧。非常感谢杨老师对我们的分享哈。这本《左宗棠家书抵万金》总共收录了左宗棠156篇家书，有10万言之多哈。也通过这个家书另外一个角度，对他亲人对他孩子的教育，我们可以感受到哈，这样一个虽然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同时也是波澜壮阔的晚清时代风云下，这样一位见证历史的人物，他的人生和心灵的轨迹哈，他曾经走过的一些路和他的一些思考，我觉得对我们现在来说也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近日

4009196686。 好的，谢谢您。好，各位听众，那想喝庆祝五粮液建厂65周年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的朋友，赶紧来拨通4009196686，4009196686。不过呢，在这儿特别提醒您的是呀，这时间一到，五粮液。